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在今年的8月24号，乐清一名20岁的女孩赵某被一辆滴滴顺风车司机杀害，随后此事引发轩然大波。因为就在今年的5月6号凌晨，年仅21岁的空姐李某在郑州通过滴滴平台搭乘顺风车，不幸被司机杀害。这两件事情前后相差才3个多月。公众不断的质疑，在保障乘客生命安全方面，滴滴是否尽责，以及是否有足够的重视和诚意。然而随后滴滴的公开表态更是引发了公众更加强烈的愤慨和抵触。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和大家聊一聊公司出了危机事件对外如何表态，以滴滴为反面教材。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前思科副总裁、中国惠普行业销售总经理，也是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特聘教授张坚。张老师您好。 哎，大家好。 那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为大家来回顾一下滴滴3次表态的这么一个进展啊。8月25号也就是事发之后的第二天14:43，滴滴呢在他的官方微博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对于乐清顺风车乘客遇害的道歉和声明。在第二天的11:03，他们又发表了一篇通告，叫做关于乐清顺风车事件的自查进展。那么第一篇道歉和声明呢，主要是把这个事件的经历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第二篇呢，算是处理了一下他们这个内部的人员，以及调整他们的这个内部的业务，向大家做了一个公告。那么在过了2天之后，在8月28号的时候，滴滴的创始人程维和柳青就这件事情呢发表了他们的道歉声明哈。首先想问一下张老师，您怎么来看滴滴在这件事情当中的3次不同时间点的公开表态？ 这3次公开表态呢，我也都看了一下这个文字的报道。从我的感受来说哈，作为一个我也是一个滴滴用户啊，而且是他的这几个车其实我也都在用。从用户来讲呢，其实感受上来说是第一是被动，就是每一次都是被动的，特别是26号那次是被约谈以后的 第二次， 这是第二次，然后呢自查通报，然后28号呢其实是在强大的舆论的压力下，他们的这个程维和柳青才来道歉，这个第一是被动的。第二呢，从文字上描述来说呢，我不知道他们的公关这个新闻稿是谁来写哈，是显着缺乏诚意， 缺乏诚意， 缺乏诚意，而且更多的是不停的解释，不停的解释。比如说，在新闻稿里的说到，有幸服务了10亿多次出行 啊，这句话我跟大家念一下原话、啊， 对对对，念一下， 是顺风车上线的3年多时间里，有幸服务了10多亿次出行，很抱歉，顺风车不得不暂时下线，因为我们的问题让大家失望了。 对，这个呢其实还在表示我的做了多少贡献。其实呢，你做的贡献比如说是帮助大家出行肯定是对的，但是呢安全问题呢是不能够用这个来掩盖的。 我们以前啊经常听说 一个比喻，叫99+1=0，就是你做了99件好事儿，或者你的业绩已经非常好了，但是因为一件安全生产事故啊，或者是一件你的疏忽大意，整个企业你以前的整个功绩都毁于一旦，变成零。 对对对，你是99+1=0。去年我正好听一个讲座，是 NEC 的一个全球的这个董事长，他来讲在清华的讲座呢，他说他们公司的一个公式就是100+1=0 啊， 就是只要有一个人做的是违背了公司，或者是一件事做的不好的话，可能你的公司很多很多好事其实都毁于一旦。 所以在这第一份声明当中，我们看到他说的这个有幸服务了多少次，就类似于说我们你看原来做的多好多好， 对对对， 有这种感觉哈。 还有一个就是你看我是不得不下贱，我不能给大家服务了，这好像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别扭啊，这个不像是道歉啊，更 像 是解释。这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也解释到，就是随着服务体量的增大，我们的安全管理呢处置能力面临巨大挑战。这好像也在解释，就是我的量太大了，所以你看我就挑战，就客户的需求猛增。你看我呢又在行业里呢是老大，是吧？因为他几乎垄断了这行业，那可能这个遇到挑战。其实你遇到挑战或者你的业务猛增，其实也是跟那个安全出行和这不能够混淆的。就是并不因为我的业务量大了以后呢，我遇到挑战了呢，就怎么样啊？ 我想到有一些企业啊，它业务量大，它会限购，或者说它我限量发行我的产品，因为我不能保证我的品质，我每天我就做这么多，再做多了呢，我可能我精力吃不消，我精力吃不消呢，我做出来的产品就对不起消费者，就不如原来那么高标准。他这儿感觉就是，好像我们是尽量的要去满足这个体量，所以说带来的是这个安全管理方面的问题了。 啊，就好像是这个什么叫什么快乐不洗泥那种 快乐不洗泥 这种的，其实他是这样来解释啊，这样解释我觉得不太好，在这种的危机处理的时候不太好。 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聊的就是企业出了危机应该怎么来表态这个事儿啊，他们说的倒是事实，但是呢你怎么说让大家听起来更加的感觉到你们的诚意，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儿。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他特别强调了这个涉案车主的注册的证件信息齐全，而且并且就是审查这个无犯罪记录，并且当天有按了人脸识别。他总是在说我做的好像很到位了。那你很到位了，为什么还出这个事儿呢？特别是还牵扯到车牌，说车牌呢是车主伪造。但后来经警方的核实呢又不是。所以我觉得这在如果你是作为危机处理的发表声明的时候，真的要谨慎。要谨慎再谨慎。 就是这里面首先不能出现事实性错误。那么在他的第一份声明当中很显然出现了一个事实性错误，就是他说这个车牌是司机线下临时伪造行为。可是事后呢在接受警方这个审讯的时候呢，这个犯罪嫌疑人他说的是他没有伪造，这就出现了这个一个巨大的失误啊，这是一个错误的行为。 这个错误呢，其实这个呢就带来了大家又一个不信任，就是你看你的识别系统啊，包括你的这个那是不是真的是能确认这个车牌是不是伪造啊，要产生一个信任危机，其实产生一个新的信任危机。 是。那此外呢，他们在第二份声明当中呢也做出了一些这个内部的这个自查和这个结果的通报啊，比如说顺风车业务下线啊，原来呢分管这个顺风车事业部的总经理啊免职啊，然后呢免去了客服副总裁的职务啊，这些行为您怎么看？ 我觉得呢他是这个呢是如果是真是就看怎么想了哈。如果是做出一样子来呢是一回事儿，如果是真是痛定思痛来解决呢是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关键还是要这个思想的认识到不到位，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现在只是用一个问责制呢，其实不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出了问题我就把谁弄下来，出了什么问题我就把谁弄下来，那这是属于一个问责制。但是 那你公司有没有去主动承担这个责任呢？是，我觉得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哎，说到承担责任啊，也是引发公众这个强烈反谈的这么一句话呢，是出现在他们的第一份声明当中。他们说，我们承诺，无论法律上平台是否有责，以及应当承担多少责任，未来平台上发生的所有刑事案件，滴滴都将参照法律规定的人身伤害赔偿标准，给予三倍的赔偿。就这三倍，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意思就是说，你有钱就能够挽回人家的生命吗？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您怎么看？ 这个呢，其实也是他应该注意的，这个凸显了这个这个拜金主义的一些东西。就是说，你看他，他因为现在做的比较老大了哈，在这个行业垄断了，他几次的其实在公关上呢，都我觉得都有一些问题。比如上一次呢，就说了我悬赏百万，其实就是透着我很有钱。 上次是打捞这个遇害者尸体。 对，我比公安有钱，我比谁都有钱，我是百万是吧？然后这次呢，就在这个道歉里呢，又说到三倍。其实你说这个女孩的真的价值，一个生命的价值是能用什么金钱什么这些来衡量吗？或者是，我觉得不用在这儿这么表述啊，这样表述以后可能会起到一个反作用，就更凸显了这个拜金啊，这个好像有钱就一切都能摆平，有钱一切都怎么样？ 嗯， 所以这块我觉得应该，引起他们的思考。 嗯，其实有些事儿吧，也许您没那么想，啊，你想那么做。但是你要说出来的话，公众就会有其他的想法。也就是说，您可以给三倍赔偿，可以底下干这事儿。但是呢，你再拿出来，再以这种通报的方式啊，来向公众传播的话，就未免不会引起大家的一些其他的想法，是吧？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份啊，第三份呢是这个滴滴的创始人啊和总裁两位啊高管啊，这是最高管理层啊，就这个事儿的一个表态。那这个事儿呢是出现在了案发的第四天了。 嗯 啊，您怎么来看他们第四天才出来这样一个最高领导层的表态？ 这个从大家其实我也看到，因为大家比较关注，那时候舆论的压力是蛮大的，很多人都说他们领导人不出来不道歉。其实这也是一个危机公关处理的问题。其实大家说人命关天，这个人的安全是应该是首要的。那你这个一直不出来道歉，而且是迫于舆论的压力再出来道歉，其实是我觉得这事儿做得不太好。相对于其他的，比如说我们也看过历史上有一些事件，其实这些事件都是总裁都出来马上道歉。包括当时我记得强生的一个事件，在82年吧，强生的事件，当时其实是有人可能是做了一些手脚。 您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个，对， 泰诺 事 件。泰诺事件呢，其实是在强生是在印度，强生在印度呢，他有这个有八名患者因服用了这个有氰化物残留的泰诺而这个出事了。出事了之后呢，其实强生作为这个国际品牌之一呢，胶囊这个致死呢，在世界还是为首例的。但强生自己也确认啊，这个只是在少数商店可能被人动了手脚，而不是在生产的环节。但是强生的总裁还当时就出来道歉，而且呢，向全球承诺迅速召回所有这类产品，并展开了一个宣传活动。他说，就是我们认为人比什么都重要啊，比公司的利益，比公司的这些都重要。他更强调的是消费者的重要，而且呢对社会的福利的重要，然后其次才是公司的利益。他这次召回，其实他们出来道歉和召回呢，损失了当时估计是1000万的美金损失。 这是在80年代。 这是80年代。当时很多人，他们公司也有人不同意啊，这损失比较大。但实际上呢，强生这样做了以后，使他的品牌真的这个价值大升，大家都认为这个公司真是一个强化了消费者的信任和忠诚度，特别是他的这个泰诺哈，在后来在全球的销量一直都很好。因为他们说我们公司有这个信条，其实我们的信条就是诚实正直，人比利润更重要。 嗯，当然我想这也有这个他所在国法律的一个约束啊， 那关于强生呢，我们也看到他因为爽身粉的案例啊，也是赔偿了上亿元啊，给这个消费者啊。总之呢，就是企业本身要有这样的一种价值观。此外呢，这个外界的环境也应当啊，督促着企业，监督着企业走正道啊，不走邪路。那么，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总裁的这种道歉，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时间上面还是稍晚一些啊。与此对应的呢，我们看看今年啊，也是全球的一个非常大的企业麦当劳他们所经历的一次危机。那么今年有两名非裔的男子到美国费城的一间啊，说错了啊，是星巴克啊，抱歉，星巴克，到费城的一家星巴克去等人谈生意，但是他们没有去消费。两人呢提出借用洗手间，但是店方拒绝。后来这家店的经理呢以他们零消费又不肯离开为由报警，警方接到报案之后到现场拘捕了两人。那么事件曝光之后呢，触发了连日的抗议活动，涉事门店被迫停业。后来星巴克的这个总裁约翰逊亲身飞到当地向两人道歉，同时还宣布在5月29号关闭超过8000店分店半天啊，让旗下十多万名员工接受种族偏见再培训啊，就关了半天啊。 嗯， 有分析说，那他这个行为呢，其实也有点这个作秀的行为，但是呢，也算是比较好的躲过了一次公关的灾难。您怎么看星巴克的这次啊紧急避险？ 我认为他这种的都是属于应该有这个公关危机公关机制的。 嗯， 而且他们都是会把，就是他们都应该，其实在现在在营销学里也讲啊，叫社会营销的观念都是有的。 嗯， 他们都是把除了消费者和就是除了公司利益之外，他们其实特别要关注消费者和这个社会的这个福利。 嗯， 包括社会的影响。 嗯， 而且他们这种公关机制是处理是，我的评价是挺恰当的。 嗯， 他这样其实是他把一个不好的事件可能转化成一个好的事件。 嗯， 啊，转化成一个社会营销的一个事件。 其实说到这个总裁道歉啊，这个日本是经常能够看到大大小小企业的这个总裁或者负责人出来道歉的啊。在2010年的3月1号，丰田汽车全球总裁丰田章男当时是来了北京，对当时丰田对全球市场进行召回的事件做了一个解释，并且也是向中国的消费者鞠躬致歉啊。当然这个有的总裁来得早，有的总裁呢道歉道得晚啊，但不管怎么说呢啊，他这种形象他是出现在镜头前的，是出现在媒体前的。而我们看到滴滴这次呢是没有看到人，看到的是文字，也没有听到他们的声儿，看到的依然是文字，就感觉犹抱琵琶半遮面啊，不知道是真的是他俩道歉，还是说啊他俩这个写了这篇文章啊来真心实意的道歉，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毕竟是没有听到声儿，也没有看到影儿啊。那您怎么来看待就这件事情背后反映出滴滴管理层在对待客户以及公众诉求上面是否还存在更严重的问题？ 其实从这上来看呢，其实我们从分析啊，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经营理念，从这儿分析呢，第一，我们觉得，我认为哈，在这个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第一是危机公关肯定有问题，得处理。这个总裁没有出来道歉或者直接的发声啊，或者是这个出现形象。其实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我们也要探讨，就是这个企业的价值观。 价值观。 价值观。其实他在那个道歉信里也提到了，他们要改变，就比追求这个利润，追求规模，追求速度啊，这样他可能要做一些调整。 嗯， 但是我们认为他的调整是真实的，因为这个你的企业包括你的领导的这种价值观呢，其实对下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只是要去打败对手，去扩大规模，不惜一切代价的去给股东的回报，而且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的吸引资本，而且我们要上市，那其实很多做法都会走形的。这种走形了以后呢，其实因为你这个上面的这些要求和大家你的行为就带来了大家去认，不管你怎么写哈，因为我还专门去上网看了滴滴价值观，但是他写的价值观，他写的是用户创造用户价值、数据驱动、正直、合作、成长、多元是他的价值观。 嗯， 但是可能你上面的人的行动可能就带来了给大家印象， 价值观不是写的啊，人家主要是看你是怎么做。 怎么做的。 怎么做。但你的这些动作可能就会影响到，比如说数据驱动，你就驱动什么呀，驱动赚钱，对吧？然后驱动用 AI 的算法能算到怎么样更好的赚钱。 有人说还杀熟。 啊对。 也是数据算出来的。 对对对，就是数据算出来的。然后怎么样算得更好，怎么让少给司机这种钱，是吧？ 嗯。 算得更好怎么样，你用隐蔽的方法来加价，这都可以用数据驱动啊。 嗯， 数据驱动，但是主要还是你的理念是什么样的。很多人解释说啊，因为他们的创始人两个人都比较年轻，年轻呢可能是在这方面没有经验。但我又想起另外一个例子，就因为我原来工作过的公司是惠普公司，惠普公司呢当时他们两个创始人也是很年轻啊， 嗯， 当时一个 Hewlett 一个派卡德，当时他们俩也是很年轻。我记得在创公司十年的时候呢，就是在48年的时候呢，这36岁的派卡德呢其实参加过一个全美的一个 CEO 的一个大会。 嗯。 在大会上其实在最后的阶段大家都谈到一个话题，叫企业的责任。其实大家其实都有公认，都认企业就是要给股东赚取利润啊。那之外还有什么责任吗？大家很多人都说企业没有别的责任，我们就是要股东利益最大化，就是这样。但是听了这些会以后，其实你才年36岁的派卡德就当时是站起来了。站起来以后，因为他个儿非常高啊，他1米9几的个儿，他等于是像俯视一样的，但是他就站起来专门发言说我不同意，提出他的看法。他说一个企业其实除了赚取利润之外，我们应该对员工负责，应该对客户负责，应该对我们的供应商负责，以及对整个社会的福利都有着重大的责任。他谈到这个就跟大家观点很多相左。那当时的情景呢，是大家其实是一片笑声。那笑声当然不是嘲笑了，那笑声主要是大家认为，哎呀，年轻人呢，你太理想了，你这个 就没有经验， 没有经验，太明显，你怎么这么认为呢？但是其实在今后的十年，慢慢大家都认同了这个观点， 嗯， 就越来越多的那次大会的很多人哈，都其实都认同了这个观点，大家其实也给大家一个证明。所以后来证明就是那些只关心利益和利润的公司呢，其实最终的宿命可能是走向死亡，会辜负这社会。 您怎么对待消费者，消费者就怎么对待您啊。 对， 与此相对应的有很多种逻辑啊，很多种句式。比如说你怎么对待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就怎么对待你。因为就像你的身体一样，就像你的这个消费者一样，你的客户一样，这都是决定你生死存亡的关键的一方，是吧？今年呢还有一个案例啊，这也是发生在咱们国家啊，跟携程有关。二月份深圳市民王女士通过携程网站预订了48422元的突尼斯8日2人4人行。由于朋友突然生病，在下单不到20分钟之后呢，她就打电话给携程，希望取消这个订单。后来呢携程说机票已经出票了，不能够取消，如果一定要取消就要收两个人18524块钱的机票费作为退票费。当天晚上11点呢，王女士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去查，发现这个机票没有出票啊。此后她还从航空公司得知每张机票的价格才6415元，但携程提出的退票费竟然每张高达9262元，比原价还要高，就是票我不要了，我还要倒贴那么多钱。后来他就把这个事情呢反映到了深圳市的消委会啊。后来呢这个事情曝光之后，携程的总裁呢也是公开道歉啊，我们也看到有这个道歉的照片啊，在消保委。那么承认之前发生的退票费高于机票价格是他们的错误，承诺对机票差价问题在技术服务上进行改进，且表示平台绝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强制捆绑销售。其实携程啊和这个滴滴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就是经常有负面，经常有负面。当然你说一家企业老有负面，老让总裁出来鞠躬道歉也不行，是吧？你说这个丰田总裁老出来全球各地去鞠个躬道一圈，这也不成，是不是？那么

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13点01分，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其实一家企业呢，从微小发展到巨无霸，或者是能够延续很多年，他们一定是经历了无数次的沟壑的挑战，处理了无数次的危机，不管这些危机来自于内部还是外部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公司出了危机事件对外如何表态。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前思科副总裁、中国惠普行业销售总经理、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特聘教授张坚。张老师您好。 大家好。 我们其实看到被公众所了解到的一些公司的负面报道啊，都是因为这些公司本身体量很大又比较知名，但是呢大的公司在处理危机事件的时候呢做法都尤其稚嫩的话，那么我们可想而知其他的中小企业在面临危机的时候可能会显得更加的手足无措啊，或者是给公众带来更多的伤害，给自己的企业带来二次伤害。那接下来呢也想您请您跟大伙儿来分享分享本身公司在进行危机处理的时候呢就是一门学问啊，您认为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危机处理呢确实是现在越来越被更多的企业来关注。其实企业应该自身也意识到哈，你的企业的危机公关可能要加强。比如说你是一个知名企业比如说你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这样的一个企业，比如说你是一个非常新兴的企业，或者比如说你现在是在某些事件漩涡中的企业，其实都会遇到公关的问题。在危机公关这方面呢其实应该有三个阶段哈。首先我们应该做到危机的预警，就是所有的危机的产生都有它的必然性，不是说就突然出现的。比如说我们就以这滴滴事件，其实这个司机的前一天其实已经有人投诉他了。而且他是让一个女孩坐在前头，然后后来有什么尾随已经有这个事件。特别是呢，所以在危机预警里呢其实应该是对危机的诱因和征兆呢进行实时的应该有一些监测，这是预警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而且对相关的这个风险认知呢一定做一些科学的评估，这是预警。刚才我说过哈，其实都不是突然发现的突然发生的。比如说最近有了事件以后呢，大家曝光了很多这个滴滴这个圈里的这个群聊，司机的群聊，其实你可以看见群聊的内容和这些其实跟这些事件发生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根源的啊，或者诱因的， 这是第一个，就一定要做好预警。第二个呢是危机处置，就是危机处理后呢，你一定要有一套处置方法，应该有一个专业的流程，降低事件的损害，应该公司应该有。但这次我没有看到这个他的处置流程有很大的改变，因为五月份刚出了这个事儿， 对， 然后他现在又出这个事儿，他这流程好像没有这个体现出来他的流程有多么完善。特别是这次大家也知道哈，他这次像拖延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因为在整整哈，当时你要计算的话，整整差不多延误了2小时38分钟，一直说要等一等，等一等，特别还有这安全顾问，但我不知道这安全顾问哈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因为安全顾问呢，在企业里可能是你是对乘客的这些安全做保障呢，还是对自己公司的数据安全和数据信息安全做保障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哈。因为从这个安全顾问角度来看，这个安全顾问好像是不到位的。 嗯， 这个做事儿，包括方法，包括这种沟通的，都是不到位的。如果是这样一个不专业的人做这个，可能是在危机处置上是不合适的。还有一个就是在危机处置上，应该在第一时间应该可能高层要出来表态了，因为是人命关天的事儿。我们可能那这些都在危机处置上。然后第三个要做的事儿叫危机修复。就三层哈，一个是预警，一个是处置，还有修复。就修复呢，就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汲取教训，然后呢，怎么样更新我们的预警，怎么样加强这个危机的一些演练，然后怎么样公众形象的修复，它应该是有这三个事情是要做的。 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三个阶段，实际上呢，企业是可以主动行动的，也可以是被动行动的。那么我们很不幸的看到，在这件事情当中呢，企业是略显被动哈，甚至有一些呢，是不是因为这个前期的这种各种信息太多了，在处理上面啊，是在高层管理层有些麻木了，不太重视了，反正它都是这样的事儿，还是说在下面处理的过程当中，因为环节的这种设置啊，流程的设置，让很多的端倪没有被上面引起足够高的这个重视，进而酿成悲剧。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进入到这个公司去工作，但是我们至少从结果来看，他们在这些领域是存在严重的问题的。 对，是从结果来看呢，他确实是存在挺多问题。他也说了哈，因为在成为柳青的道歉信上也说了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嗯， 但是在哪些方面加强呢，其实我们不太知道。但一般的情况呢，大家在都是这工作在四个方面会加强的。一个是制度的设计肯定要加强。 嗯， 在制度设计里呢，其实又牵扯到一个企业文化在里头。其实我就觉得企业文化真的很重要，因为你的公司的文化是什么样的，可能导致了很多的事情。其实我这次事件也是，后来大家又挖出了一些这个广告特别是在这个出事27号，他们的又是做在微博上的一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很多是不应该出现的，这样显得自己的文化好像是出现问题。比如说27号滴滴在微博上说先道歉的人更勇敢，先原谅的人更坚强，然后先忘记的人更幸福。那这段话出来以后在一片哗然。 这应该是心理咨询师去给受害者家属去进行这种心理疏导的时候讲的话。 这种你要是公开这么说的话，肯定就是难道这个是道歉的人说他们就是最勇敢的人，然后是没有原谅这个事件的人就是不坚强，是吧？而且呢不忘掉的人就不幸福。 嗯， 因为这件事情应该很多人是要牢记的，包括就说这个顺风车，其实还有他又看出他的其他一些广告也是，比如说还有一些广告哈，大家都在网上给挖出来了，比如说是什么春风十里，什么不如睡你啊，什么什么不仅仅是顺风，而且要顺眼呐、啊，等等等等哈，很多。其实这些呢，其实在这里呢，在危机处理的四大象限内，其实这个是企业文化，可能是最重要的，就是制度设计里的企业文化、员工的意识，包括管理的章程。 企业文化决定了你们按照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来进行彼此的合作，以及服务你的客户啊，你的消费者。 对。 那么， 这毕竟呢，就是说是一些字面上的表述，但是大家怎么做才是真正的企业文化啊？那真正做到的呢，就像刚才您所谈到的这种广告啊，以及呢在危机处理之后大家的这种行为和表态啊，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企业文化说是说，做是做，这是两张皮， 对， 脱节了。 对，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对企业文化的认同可能是有偏差， 嗯， 因为比如说我们要追求上市，我们就要更多的去创造利润，更多的什么，其实大家都瞄着这个，只要创造利润，比如说前面这个顺风车的这个总裁已经下课的哈， 嗯， 说是这就是一个社交平台，非常 sexy 是吧，非常这样，那大家就是哎呀这是社交，就是一身，其实我觉得这种都在对大家都很有影响， 嗯，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制度设计是第一象限，第二象限呢其实是组织安排，组织安排就是你要是做好这个危机处理的话，就人员的任务、责权的这个明细，特别还有奖惩制度要事先出台，而不是说那个出了事儿以后我们再怎么样做， 嗯， 这也很重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资源储备，你真的要做这个，你真要资源储备，比如说出了这事儿以后呢，我们其实该下线，第一时间应该下线了，是吧？不是等到约谈以后再下线，而且这个信息的储备啊，包括媒体公关的储备啊，包括这些政府的这关系的储备啊，其实都应该很到位。 嗯， 那这是资源储备。然后第四象限是跟自己有关，能力建设。我发现他们这能力建设是因为，你不能说因为我们扩张的特别快，所以我们现在是很难招到，我们就降低标准，就什么人都来， 嗯， 是吧？ 嗯， 虽然说是有了什么，在北京是有京人京牌，但实际上执行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哈。 大家打个车就知道了。 然后这个是包括一些经验的积累、培训学习， 嗯， 是吧？现在其实你想了解他们，你要对员工负责、对客户负责的话，其实很容易。现在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对他们的言谈举止什么，我们都可以。很多都可以看到啊，特别是在公司内部的群里或者是圈里头都能知道。 嗯， 在这里头是不是加强一些培训？所以在这四个方面，制度设计啊、组织安排、资源的储备和能力建设呢，其实都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嗯，其实不仅仅是滴滴了啊，在互联网公司里面啊，大家都看到这几年很多公司都是非常快速的在壮大，因为有了资本的助推，他们到处圈地啊，拔城公债，所以呢体量越来越大，但是很明显我们能够感觉到您刚才所说的这几个方面没有同步跟进啊。那此外，如果跳出互联网圈的话，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一家企业它如果是目标客户是针对于消费者的话啊，它在自身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也很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啊。这个可能是一个规律，就是你一个人要成长多少也会生病哈，何况一个企业你要发展壮大，你要处理这样和那样的关系，增加这条线或者是那条业务线等等，难免自身也会生病。但是这不应该是企业家逃避责任、推卸责任一个理由。 对，这个呢其实也跟企业家，因为我看到道歉信他们说是不忘初衷哈，但是我真的希望他们的一个初衷是好的，就是都是说是针 对社会，就是你的初衷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我们还不太知道。其实我刚才提到啊，去年我有幸在清华大学聆听了日本 NEC 全球董事长叫远藤信博的一个就是演讲，演讲很好，叫企业的价值和使命。他在演讲中就认为企业作为人类做出贡献的一个环境，它是个人发挥作用的一个环境，这是企业。所以他主要还强调的是企业要为人类要做出更多的贡献，而且他认为人的生存价值也在于为人类社会创造价值，为人类社会做出贡献。他说这是更深层了，是人为什么活着。当时他提出的几个问题让我们很吃惊。他当时提出就是说让全场的同学们猜一下这个日本的百年以上企业有多少家。 嗯， 其实当时我真的猜不出来的，而且我是当时在做的哈，这个很多同学也是猜不出来的，还有很多老师，因为老师同学在一起去听的。他当时说了一个数字，他说在2017年 日本百年以上企业有33069家。 嗯，33069家百年老 百年。然后再说150年以上企业呢，有多少家？其实我们又猜不出来。 嗯， 他说150年以上的企业呢，有21666家。 嗯， 而且呢，在明年哈，可能又有400多家，又是达到150岁生日了。 嗯。 当时我们听了以后真的很震惊，然后他就在讲说这些企业为什么能够这么长的存在，为什么能够，其实这些企业都不是以追求利益为第一的。 嗯， 啊，他们说一个企业的成功标准，他也说了，他说一个企业其实能否真正的让大家认为他是做正确的，其实也很多企业在做企业同时他就有利他之心，都有利他之心。而且这个作为一个，他也谈到人作为人来说，其实可谓正确哈，是这些人其实都是要有良知。 嗯， 所以我在这儿就看到这个，我们可以想哈，我们是不是这个在飞速发展的时代，在这么快膨胀的时代，在很多地方其实我们应该冷静再思考一下。 嗯，但是我想在创业圈也好，或者是特别在如下正处在风口的互联网创业圈也好，让很多创业者冷静下来不太容易，尤其是在利益和资本面前，让他冷静的去思考价值，这个更是难上加难。很多的企业都想快速的和资本拥抱，然后呢助飞啊，助力自己的企业腾飞。那么资本的目的和您内心对于企业发展的初衷是否一致，这个我们要打一个问号。以及呢，就是在企业您是生存还是毁灭这个问题前，原来的价值观还算不算啊？是您对于自己、对员工、对于公众的承诺，这个又得打一个问号。比如说这个企业啊，你要是不干有违良心、有损消费者的事儿，你可能就得黄了。你干还是不干，可能就干这么一件，你的企业就挺过这一晚了。 对，这是对企业家的一个考验哈。 嗯， 就说因为对，特别对企业家刚才说的这个良知的一个考验。 嗯，当然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就是企业出了危机事件如何对外表态啊，表态只是那么一时，企业如果还要再经营的话呢，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如果没有后续这些作为根基的话，那么您的表态做得再好，也只是一次作秀啊，也只是仅仅的这一次危机的处理，后面还有更多的危机在等待着您。比如说啊，我们以滴滴为例哈，之前郑州空姐遇害的时候，他们也出了这个所谓的道歉啊、声明啊等等啊，但是现在呢，有些人发现当年出的啊，不是当年啊，当月出的这个道歉信已经在他们的微博上删除了，已经看不到了。哎，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啊。那你删除要有个理由也可以，或者是你转发一个澄清声明哈，或者说你转发一个解释声明也可以，这个悄无声息的就没了。 对，这个、就不知道它的用意什么了，因为这个会引起很多的猜想。 嗯， 猜想呢是不是把这个事儿就是像说的哈，像他那个说的，先忘记的人更幸福 啊， 是不是想让大家赶快先忘记这些事儿啊？ 嗯， 因为忘记了就幸福了， 嗯， 不希望这个不好的影响，或者说这种不好的东西会不会在，因为他们还有下一步要走嘛，要上市， 嗯 啊，会不会对这些有负面影响？可能他有他的想法。 嗯、所以啊，如何来解决我们的这种价值观的问题？我想是很多的企业，嗯，比处理危机公关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具体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在这个事情当中呢，很多人都在质疑他们的这个客服流程啊，他们自己在这个公关的这个声明当中啊也做了一个这个表态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流程这样那样的可能有些不足啊。那现在呢，我们知道很多公司都把这个客服啊委托给第三方进行外包服务来节约成本，那这个事件呢也有相关的爆料说他们也是委托了第三方公司来做客服啊，客服公司呢在这个什么招聘网站上啊给出很低的价格来招客服，各方面的要求也不是很高，所以公众就会想，这么重要的一个工作是吧，你就用那么点钱去招人，而且呢用第三方的这种方式来进行服务，是不是做的不太好呢？那第三方 客服这种模式到现在来说是否还有它的合理性呢？不知道张老师您怎么来看？ 我对这个方面呢倒有一个看法，因为我一直也认为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其实更专业，所以我不去否定这个第三方客服，特别是这种过去这种呼叫中心呢、这种客服，因为从我自身的经历来说呢，也是比如说我在惠普的时候，当时我们在大连就有这个整个是北亚的这个客服中心啊，他们是做得很好，而且他们也帮着一些其他公司做这个服务，帮着记忆，帮着很好几个公司哈、很多国外的公司客服就是由他们来做，那做得非常专业啊，都是24小时，而且不同国家语言来响应啊。如果这个你的这个就是服务的这个要求的很严格很专业，而且各方面流程非常清晰的话，是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说我就只是为了图省钱就是去应付一下啊，这种可能是不行的。还有就是当时我记着在比如说我到思科公司工作的时候，且我的所有的电脑的领取电脑包括电脑安装系统包括电脑日常的维修是维护其实都是 IBM 的人来做的，就是说思科的这些 IT 是委托 IBM 做的，包括你看施耐德当时的他的 IT 是委托惠普做的，包括全球的福特也是委托惠普做的，其实这种的就是这种服务外包哈，这种的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包括当时这个 Uber 哈，在中国我们叫优步吧，在中国他们是不接受电话的，他们全都是邮件，但是他的邮件其实也是委托第三方在回邮件，而且那个效率真的非常快。我当时在清华教书的时候，很多学生跟我说他们在去机场路上，因为可能多收了10块钱的高速费，他们到了机场就用手机就马上写了个邮件发给了 Uber， 说一会儿邮件就来了，说经核实你说的对，他多收了你10块钱，然后请你加微信号，然后马上一个12块钱就返回了。所以这种当他这种流程和授权做得很到位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质疑这个第三方客服外包。对，但是这个客服外包他的水平如何是吧？或者你选择了谁，对，是很重要的。你要如果就我就一味的都是用价钱选择，你也知道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你真是那么低的价格，他可能真的不能给你提供专业的服务。这是一个。但是在业界里专业服务人很多，你看现在所有的我在外企工作时间比较长，所有外企的其实大家的这个差旅服务的呼叫中心都是第三方的。都是第三方帮人订票订酒店，全是第三方，而且服务应该也是不错的。大家而且当然每年都要筛选筛选完了过关同意。 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客服的薪资我们能看出来企业给予这一块业务的权重有多高了，就是吧，刚才我们谈到随着这个服务体量的增大，我们的安全管理和处置能力也面对巨大的挑战。那我们能看到的是企业它对于这个体量的增大所带来的它的应对是没有跟上，或者说它对于这块的这种重视程度远远不如其他带钱的那些业务更加的重视，是吧？你看顺风车停3个月马上就开了，因为这是能带来钱的。而客服呢，你要先不说优化流程，你要进行咨询啊，重新设计等等，你想招更优秀的客服人员，这也是要花钱的。就是很多企业啊，特别是对于消费者的这些哈、企业，花钱的事儿特别抠，是吧？这个挣钱的事儿呢，特别乐见，非常的开心。这其实也是为日后所带来的这种危机啊，埋下了隐患。 对，其实我看到他们那个就是陈维和柳谦那个道歉信呢，其实也是有一个感到欣慰，就是他们如果真像他们说的话，他会。放慢一些脚步，把很多事情做得更扎实。而且呢是把很多事情包括是这个客服包括安全做得更好。因为他们提出是科技滴滴一响哈、叫美好出行。但我想呢在没有安全情况下其实是不可能有美好出行的。 应该说第三封道歉声明，也就是创始人的这封道歉声明，在言语上、态度上面啊，以及他们对改进所提出的这种意见上面，